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行政院长赖清德今天宣布以四项政策解决少子化问题，包括了扩大公共教保服务量、建制准公共化机制、扩大发放零到四岁育儿津贴、鼓励企业设置托儿机构。行政院的方案分为托育以及育儿津贴两大部分。公共化教保方面，零到两岁送托公共托育家园或公设民营托婴中心，一般家庭补助每月最高3000元，中低收入5000元，低收入户7000元，第三名以上子女再加发1000块钱。两岁到五岁就读公立幼儿园，家长免缴学费。非盈利公共化幼儿园者，一般家庭不超过3500元，第三名以上子女每月不超过2500元，低收入户和中低收入户免缴费。至于实施期程，零到两岁补助今年8月1号开始实施，两岁到五岁减免费用今年八月先从非六都县市办理，明年8月扩及全国。至于准公共化托育机制，签约保姆以及私立托婴中心，一般家庭补助6000块钱，中低收入户8000元，低收入户10000元，第三名以上子女加发1000块钱，今年8月开始实施。两岁到五岁签约私立幼儿园的部分，一般家庭每月付费不超过4500元，第三名以上子女不超过3500元，中低与低收入户子女免缴学费，一样今年8月先由非六都县市办理，明年8月扩及全国。育儿津贴上，综所税率20%以下，没有领取育婴留职停薪津贴，没有接受公共还有准公共化托育服务的家庭，零到两岁一般家庭可领2500元，中低收入户4000元，低收入户5000元，第三名以上子女加发1000元。两岁到四岁的一般家庭每月2500元，第三名以上子女加发1000元。零到两岁的部分今年8月开始实施，两到四岁明年8月上路。赖清德强调，过去部分县市为了选举，即使财政困难，还是经常提出超过政府可以负担的社会福利政策。行政院这次出面整合，不希望各县市在选举时，参选人再在这样的基础上加码。警政署公布斩首专案，全国警方积极查缉诈骗集团车手。不过新北市警局接获情资，疑似外勤分局警员为了抢业绩领奖金，涉嫌伪造通知书的日期，提前拘提诈骗车手到案。新北市警察局竞技小组今天会同新北地检署搜索了海山、三峡、新庄、芦洲、永和、中和六个分局，清查绩效造假、涉及伪造文书的违法行为。警方透露，这六个分局执行斩首专案的时候，部分员警还有刑警为求拘提绩效以及奖金，没有依法完成送达程序就申请拘提，涉及伪造文书。地检署今天搜索调阅卷证，不排除进一步约谈涉案人侦讯。桃园市台艺交通集团疑似恶性倒闭，负责人黄文明卷款好几亿元潜逃，靠行司机求偿无门，人心惶惶。黄文明昨天主动到案说明，供称资金周转出了问题，不是恶意倒债。检方侦讯之后，谕令黄文明100万元交保，限制出境出海。美国晶片制造商高通以440亿美元并购恩智浦半导体的协议期限截止，但是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没有批准。在美中贸易争端升温之际，这起并购看似没有希望了。高通先前说过，如果中国不批准，就会放弃这项并购，同时支付恩智浦20亿美元的协议终止费用。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44点，来到11010点，成交金额1322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37点，22576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6点，2290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4点，2888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82点，938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76点，2874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6点，3333点。

说拜拜，任谁都能看穿他真的被爱爱。我早该明白，我的公主真实存在，只是我们都是活在那些圈外。哦，搂着他的腰，那步伐轻飘飘，推开店门就便溜出一只猫。男孩竟然对小猫用力踢一脚。哦不，他是虐猫人。 哦 yes， 广播女神回来了。 这两天你过得好吗？ 很不好。 怎么会这样呢？ 很不好，没有女神的日子很难熬的。 我最近没有打给你 啊，然后嘞？ 啊，我看你们好像在聊运动，聊得很开心。我想说，我插不上话就算了。 所以昨天是怎样？那时候在移动中，是不是？ 在等雨停 啊， 因为昨天下午下大雨，然后我就想说。听一下我的伙伴在干嘛， 可怜啊， 然后就好像在聊一些我不太明白的，然后想说哦，那我还是不要打扰我聪明的伙伴做节目的节奏好了，不然他要跟我生气。 怎么会跟你生气呢？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你好，我是欧马克。 嗨，我是玛丽。 好的，今天来到星期四，开心的星期四，因为广播女神归位了。然后星期四呢，有马克信箱，星期四还有我们的 Choco TV 新剧抢先报。 新剧抢先报 ，That's right， 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新剧，我看了以后觉得真的是蛮心动的。 其实他们前几天才刚上新闻而已。 Oh， 哦，是因为拼桌球所以放这个，就是、 yes。 因为。这个实境秀就是它叫做幸福三重奏嘛、 嗯、 然后就是那个就是三对夫妻在里面晒恩爱这样应该是这个样子吧，就是记录他们两人世界的生活。 对， 那三对夫妻就是台湾可能最熟的是大 S 跟汪小菲， 没错。 然后 第二熟的呢就是江宏杰，还有你最喜欢学的福原爱。 我们都用日本 Number One Panasonic， 就是 是要学你每次学他就要宣传 Panasonic 几次， 因为我发音 Panasonic 才是我的特点。 哦，所以如果用他讲其他的话就不像福原爱。 我爱江宏杰，就 变成普通的日本人讲日本腔而已。 我最爱使用日本 Number One。那为什么新闻会特别把福原爱跟江宏杰抓出来讲？是因为他们好像在里面就是太恩爱，非常非常恩爱。好像之前他们有说过，我不知道是老公说还是老婆说，就希望一天能亲嘴100次之类的。 哇，这是一个蛮高的标准 哎，就是真的就是很恩爱，随时随地就是可能就想亲对方一下。 嗯， 那在那个实境节目当中，因为我们还没有看，所以他也许真的有很多的画面，所以大家就觉得说会不会太夸张？就你们是故意为了节目，然后这么的 over 吗？但是他意思是说。那真的就是他们实际的生活，他绝对没有刻意，他们两个 哇， 他们就是如此的相爱。 是的，幸福三重奏就是呢三对夫妻的日常生活。那主打的当然希望就是可以真实记录，不过呢常常这种真实记录的，常常就是观众在看的时候都还是会想说，这是真的吗？ 这没有本吗？还 是塞的啊？或对，就是我们在看的时候还是免不了一定会带着这样的想法去看。 就该吵架了吧？ 啊，对对对对，有时候看到吵架，我想说这个应该是工作人员提示说该吵架，吵架给观众看。 点来了，点来了。 对对对，就用力一点，吵凶一点这样子。对，因为其实最近真的蛮多很红的，类似这一种就是实境的，然后。其中一个我们很爱看的就是恋爱实境啊，对啊，像 Terrence House 那一些 以前早期的恋爱巴士， 恋爱巴士 I know 对对对，然后像 Terrence House 有几季有时候可能就会觉得说好像工作人员在后面会提字卡吧，就是就你们太平淡了， 就是 太无聊了，对， 就是太平，他们就要塞一些人进来，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实境秀也蛮考验的，因为说实在，我们回想，虽然我们是一般人，我们不是明星啊，可是明星的居家生活应该跟一般人是没有差别的，应该也是就是平平淡淡这样子过。 但他们幸福三重奏就强调说，他们真的没有任何规定你的台词，也没有特别的剧本，里面不管他们是在晒恩爱耍甜蜜，或是不小心吵架，那都是真的，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来好好的看看明星夫妻的日常恩爱秀。大概是汪小菲，然后福原爱、江宏杰，还有一对我们不认识的陈建斌、蒋勤勤。 这个真的是必须要搜寻一下。 Yes， 好，所以就是幸福三重奏，当然你也可以在 Choco TV 看到喽。 哎，那他们会实境他们打桌球吗？ 很想看哎。 对啊，应该说老公来一场桌球比赛吧，绝不让我电报你。 是的，所以今天呢，一开始就为你送上两首桌球歌。刚刚听到的是安丽葵的《Do You Know》。 以上内容由最有温度的追剧 App Choco TV 提供。 没关系，再继续努力，没关系。为什么下半身举手难？为什么他身上包无忌惮？为什么女生不喜欢太胖？为什么旁边人手机在响？啊，上方长球让大发次次出击乒乓，反手短打再开个杀球是高级乒乓，不转只找乒乓，现在速攻乒乓，对枪不再练习乒乓乒乓。不用问，一定有人向你挑战。说他们谁是男子汉，不想问，我只想要流一点汗，不想说选择对手更要打的仗，不用问，一定有人向你挑战，不用怕，告诉他们谁是男子汉，不想问，我只想要流一点汗，想说选择对手更要打的仗。 全体师生注意，今天我要表扬一位同学，他为校争光，我们要向他看齐。 我不想就这样一直走，每天都一样充满敌意那种眼光，机会就是要打倒对方，这种结果我不要，只虚荣的骄傲，这目的很好笑，我其实都知道，你只是想炫耀，我永远做不到，你永远赢不了，我永远做不到，你永远赢不了，永远都赢不了。坐下想寻找那个发现， 为什么这么简单你做不到， 坐着想朝着那些方向， 为什么这种事的你追不到， 要飞翔穿过这条小线，生活安详， 为什么这种输的人追不到？ 充满敌音那种眼光吗？还有充满敌音那种恐慌？ 不可能、 哦，不是 这首歌的歌词不可能会写进充满敌音的眼光。哦、首先，你先告诉我、欸、什么是敌音的眼光。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周杰伦的三年二班。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就是杯赛选手，一个职业选手好了，因为其实像张宏杰他就是签入了艺人经纪公司嘛， 嗯， 对。可是其实运动选手的确也是需要经纪人，可是运动选手有经纪人在处理的可能是其他的代言或他的合约部分， 嗯。 但你看他现在就是必须要花时间来拍这个，哎，会不会 影响到？他还在打桌球吗？我叫福原， 他没有在打桌球了吗？ 因为福原爱应该是没有在，福原爱没有在打，对不对？ 是哦， 我不要，我不要乱讲话，我不要， 没有，他们都还是有故意，他们还是有固定在打桌球联赛啊，但是可能桌球联赛，因为这个圈圈可能没有很。我没有很关注，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 你说你愿意拨多少时间来做这些事情？ 因为他可能也像羽球赛等等之类，就是你常常要飞到某一个地方，然后去打一个短期的杯赛这样。 嗯、 对啊，其实也是蛮辛苦的。 待てね。 从来不曾忘记这些年。 Don't look at me all offended. You played games till it ended. I've got to look out for me. I won't say that it's easy. Oh, I know I hate leaving. But you can't keep deceiving. Does it make you feel good? You tell everyone our love went cold. Going round spreading the word it's over. If that's 全英音乐奖五项提名全球十七亿天量串流收听，英国新生代乐团强势出击。泰勒斯、红发艾德、凯蒂佩瑞、小贾斯汀。葛莱美最强制作群集结，这些年音乐圣地。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你要去哪？ 我要出去走走。 哎，等等，你的钥匙圈有带吗？ 在这儿呢，别担心。 路上小心哦，记得在晚餐前要回来哦。还好有波比守护宝，可以轻松吊挂在钥匙圈上，不用担心老爸迷路怎么办。 波比守护宝随身 GPS 定位装置，透过手机主动掌握家人动向，拇指大小最轻巧，每日10元轻松租，快上网搜寻波比守护宝。 波比守护宝，全新守护您的所爱。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我是织田金香，日常生活吃喝玩乐全都离不开网络。我在飞碟电台每周六上午10点到11点，金香与你有约，和大家聊聊数位生活，要按时收听哦。 大家好，我们是 CTO。 Ladies and funky gentlemen, this is the Coco Lee track. The Coco Lee track. Check it out. What's that? What? What's that? 时间来到2点29分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上个段落呢，我们讲到就是一个职业运动选手，然后拍实境秀这件事情，或者说拓展他的，这要算是事业范围嘛，或者人生，应该说人生体验啦，对啊，就像你有很多事情没有做过，其实都会想要做做看，对啊。那对于一个职业运动选手，他们其实也许会有很多想要做的事情。大家有没有想要看谁做什么样的实境节目？像你刚刚讲那个 Roger Federer， 他为 那个 对，就 NBC 拍那个什么《荒野求生记》哦，然后跟就是其中一个主持人，然后在冰天雪地上面求生。那个的确是对形象很加分诶。对啊，因为在荒野求生的时候，你会遇到那个就是。不是，一来他不是一般平常的生活，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些真实的反应。然后二来他又是一个史上最伟大的网球员，你可以看到他自己在那边讲，他说也许你们看到的费德勒都是什么可以挺住压力啊，完全没有害怕啊等等之类的，但说私底下根本就不是，就是我有很多很害怕的事情。对， 就可能会出现在实境秀里面就对了。 就像你看到那个荒野主持人，就是他们从冰里面就抓出一条鱼，然后那条生的鱼你要吃那个生的鱼，然 后你刚好看到他吃吗？ 那个荒野主持人问说，我把眼珠留给你好不好？当然就是吃眼，我知道有些人很喜欢吃鱼眼珠，但是 不是生的吧？ 对，但对，但对不吃的人来说，就是光就算是熟的，我都会。对啊，然后你就看费德勒在他旁边看他怎么处理， 看他怎么挺住，看他怎么挺住这个压力。 对，那个那真的是对，看看运动明星做这件事情蛮疗愈的。 You get so crazy. 之爱。 所以大家有想要特别看谁做实境节目的哪一种秀吗？因为实境节目有很多种嘛，像这个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小夫妻生活，其实就是日常生活。 嗯， 也有一些实境活动是要，譬如说煮饭的， 嗯， 然后做蛋糕的， 嗯， 像刚刚那种野地求生的， 嗯， 大家有没有想要看哪一个名人做什么样的实境秀呢？可以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跟我们分享一下。 Rock and roll， 杀无赦的杀手 ，Rock and roll， 无敌神射手 ，Let's rock and roll， 杀千刀的杀手 ，Rock and roll， 我是神射手 ，Let's rock and roll， 杀无赦的杀手 ，Rock and roll。 有人说想要看蔡依林实境，那蔡依林实境要做什么呢？他以前热爱的是指甲，最近爱的是蛋糕。 嗯， 但这两件事好像就没有什么违和感，对不对？ 嗯， 好像看实境要看一点就是比较想象不到他会去做的事情。 你说蔡依林的农田生活这样，插秧生活。 哦。对啊，什么的时间？对啊，像体验农夫生活也是 一日农夫。 对，然后摘水果。不过现在越来越多人，就是可能那个 working holiday 都已经去过澳洲的，体验过农场生活。 嗯， 以前就是这些体验，就是离都市生活蛮远的。 嗯 ，super cool。 有人想要看幸福，这不是三重奏，三重奏是因为他们有三对嘛，对不对？嗯、有人想看玛丽与苏小姐的实境秀。如果现在有任何的制作单位有听到的话，我必须要说，吴玛丽跟她的妈妈苏小姐的实境秀非常精彩。 有钱能使鬼推磨，钱够多我就做。 那真的是精彩到爆炸！每天听她这边讲，我都觉得天哪！你说倒水那段是可以讲的吗？这个真的是太精彩，不过倒水这段是不是实境秀也没办法拍出来？ 对啊， 但太精彩了！ 倒水流到之后版剧再讲好了，或是玛丽电影院再跟大家讲。 好好好。还有最近你神秘失踪的鞋子， 一直强调，苏小姐一直强调是吴玛丽有一天把鞋子穿出门以后就没有穿回家。 是我多带一双鞋出门。 是多带一双鞋出门就没有带回家。 我没事。 谁会带两双鞋出门？是直排轮选手吗？ 怎么不说苏小姐连你的选票都想控制这件事情？莫名其妙。 但是因为现在就是选战开始加温了， 嗯， 所以其实这一件事情 不是他遥控一个女儿的同事的选区的投票走向干嘛？ 没有，就是对你为什么不好好待在新北市？你管你新北市长就好，你管台北市干嘛 呢？对啊，你投你的新北市长不就行了？ 乡村管到天龙国这一件事情我不能接受。 哎，不要小看农兵。 你说什么乡村包围城市哦？ 因为 真的蛮多长辈会很认真的想要为自己喜欢的候选人拉票， 嗯， 然后就连跨区这真的是不干你的事， 他问题是他根本也不了解那个候选人啊，他只是讨厌另外一个候选人，所以想要逼你再投另外一个候选人啊。 然后我之前就是有一次在配音的时候，配音楼下有时候会有那个大楼管理员， 嗯， 管理员有时候都是杯杯嘛， 嗯， 然后杯杯也是有那种黄埔军魂的那一种， 嗯， 对，所以好像在哪一次啊，是总统大选还是什么之类，也是那时候也是配完音以后出来，然后他就跟我说，就是很认真的拜托说，你一定要投谁谁谁谁，一定哦，一定。 他跟你也不熟， 其实不熟，就只是偶尔去，就都会说，哎呦大哥好，或者说嗨，就我要去几楼这样子，就这样而已。对，可是当我下次再去那家就是录音室的时候，我再进那个大楼的时候，大哥就已经不在了。 啊？ 对啊，就是管理员很容易因为这样的事情，然后被 fire 掉。其实管理员很容易就是来来去就会一直被 fire 掉。 为什么？ 因为住户是很难取悦的， 哦， 然后有很多， 欸，住户其实对管理员的要求真的是 蛮高的。 你为什么不认得我？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不知道这个是我的女儿的东西吗？ 对对对，然后为什么没有问好？ 没有提醒我啊 之类的？ 为什么让他机车停这边啊？ 对对 对, 对， 为什么他就可以再把垃圾先放在你这边？ 对，然后管理员就是很容易就是变黑，然后那当然如果你主动去讲这种政治上的事情，本来就很难说啊，因为， 哦， 对啊，不是每个人都跟你的那个想要投票的人是一样， 嗯， 你这样去拉票，很快就会 再见了， 拜拜，黄埔军魂。 像只小鸟，不要问自己开心乱叫，裙摆摇摇傻得不得了，让阳光晒晒我的头脑，走在大街上美丽笑忘了忧伤，柔风吹起我的裙摆自由的飞翔，小鸟，我还 是喜欢自己的胡闹，裙摆摇摇蹦蹦跳跳，要甩掉你和所有烦恼，裙摆摇摇像只小鸟，不要逗自己开心乱叫，裙摆摇摇傻得不得了，让阳光晒伤我的头脑，裙摆摇摇像只小鸟， 有什么烦恼，欢迎你锁定飞碟联播网，哥哥妹妹有意思，让我们帮你甩掉吧。还有谁想要看看哪一位名人或哪一对名人的实境秀呢？ Doris 想要看到是 你跟 Katia、 哦、No， 他干嘛想看我们？ Katia 每天都坐在他旁边、 欸、我那天看到一个 YouTube 影片、嗯，我觉得你也可以试一下，虽然说这样就是完全抄袭人家跟模仿， 嗯嗯， 可我觉得有点好笑，因为那个 YouTuber 是台湾人、嗯、但他去日本，我不知道是工作还是念书、嗯、然后在那边交一个日本男朋友、 嗯、 那有一天呢他就拍一支影片，那个影片他都没有说话，就是很认真的从化妆的第一道程序开始、嗯、就擦隔离霜， 就默默化妆， 就是默默化妆、嗯、然后之后他男朋友就看那个影片、 嗯、 配音这样子， 嗯， 就是他现在拿出什么东西，这个是面粉嘛、哦、怎么越来越白了、哦、好可怕、啊、这样他就要会出事啊、嗯、这怎么就是、 這個、可是男友新生我早就做过啦、啊、就是也是类似那个样子、啊、 你只讲了一小段， 然后从头到尾配音， 人家从头批评到尾是从头 diss 到底耶、 欸、 他、哦、说啊这个真的是哦好辛苦啊，他黏着什么东西啊，叭叭叭叭叭叭等等之类的、 嗯、 而且你又是一个专业的配音员， 这种事情啊有时候就是不好说，不好说。的一种感觉，感觉多强烈，不需要相接，相同当中总有分别，两种风格的交接。Just flow. I think I'm gonna rock. I think I'm gonna roll. 一听到 music start， 我双脚开始 go， 当节奏开始拉，是谁都能感受，那音符一起挖。下来，我简直停不下来。好多人跟你一样是妈宝，哎，就是妈妈超级会收东西，就是他们都还跟家人一起住，但是就是东西会不知道收到哪里去，然后就不见了， 就乱收啊。 妈妈超会收纳，收到她自己都不知道收到哪，这样算会收纳吗？ 就是不是，就是把东西藏起来而已，然后多年后就很炫耀她买过这个，很了不起 啊。 最近是因为我早上都会喝咖啡、那大部分我咖啡就是因为就是那个绿纸就是它 绿挂式、哦、 对，绿挂式，那就是它下面你在反正跟咖啡店买，它就是一个 set 嘛、嗯、一个透明的马克杯那样、嗯、前几天我起床突然变一个欧式风情的 什么意思， 就是会有就是那个咖啡底盘，然后有就是那个小小咖啡杯，然后就是那种白底，然后蓝色雕花， 比较皇室感。 就是、你是去古典玫瑰园在喝的东西吗？我就跟他说用这干嘛、啊？他说：“哎、欸，当年我去咖啡厅看到这个杯子有多喜欢，我觉得很有质感。它很贵，我忙就买了几组，然后还送我阿姨，然后什么什么等等之类的。”都忘了用了，是时候了吧？我想说，隔那么多年，你当年就是不该买，你在说什么？ 那这样用这还好啊，那你那原本的马克杯嘞？ 啊，就没再用啊，啊就有了 A 就没有用 B， 有用 B 没有用 A， 你干嘛买两个？是不是让人家生气？然后呢？ 这 是抱怨大会，是不是？ 对对， 因为我生日的时候，上一次不是那个五根乐谷吗、嗯？他不是送了那个蜂蜜给我，嗯、就是希望我就是少喝一点饮料、嗯，我就把蜂蜜带回家、 嗯， 他就很开心、 嗯。 前几天呢，他又拿出一个透明的不知道什么杯子来，嗯、他说：“ 我都忘记我买过这个杯子了。这个杯子呢，就是那个蜂蜜跟水在里面拉拉，这个杯子很好拉。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瞒着我买那个杯子，那那个杯子你到底原本买来要做什么用的？那你现在只是为了要搅那个蜂蜜，你就会很爽。可是蜂蜜不就放在杯子里面，你一样就汤匙搅一搅就好了吗？ 没有没有，透明的杯子是不一样的感觉。透明的杯子就是你 就是喜欢那个汤匙在那边锵锵锵锵锵锵锵锵的声 音啊！对对，苏小姐就是。 大家还想听什么奇葩事迹？我讲不完。我是没有跟他，我是没有跟大家讲过他花岗那个花瓶。 花岗岩哦， 花瓶砸到脚的事情，我讲过吗？ 花瓶砸到脚，我没有听过。 你有听过？我们在咖啡厅录男女有事吗？我讲过啊， 就是我真的气死。有一天呢，我就在睡觉的时候，大家有想听吗？其实我这个就是实境秀啊。 对，就是实境秀。 有一天我早上在睡觉的时候，大概可能九点，早上九点之类的，我就听到那个客厅就是嘣，这一声嘣就非常大声，就像家里有核子弹爆炸一样，然后就惊醒，我想说什么声音，但是我觉得我千万不要多事出去。 你一出去以后就是什么女儿，什么女儿， 我觉得我看到那个画面就是会不太好，她也没有尖叫或是。不是大喊， 也没有闷哼，都没有， 他也没有， 也没有啊， 他也没有使出求救， 都没有。对， 对，我就想说，那他就是可以解决这一切了。我就装没事，我就继续睡觉。那起床之后呢，他就说：“欸，我跟你说，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想要把一个巨无霸，就是很沉的花瓶，从 A 阳台， 搬到 B 阳台。”啊，搬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六球，所以那个很重的花瓶 就掉下来， 嘣，就砸到他的脚背，然后摔到地上，所以就是有那声巨响。砸到脚背呢，他就跟我说脚很痛。我就看一下他的脚背，就是 我也看不到什么很严重的淤青，可能有点肿肿的，就是撞到这样。我就说，那如果很痛，你就是去看医生或怎么样的，他就他就想一下，就晚上回来呢，他不是去看医生，他跑去那种就是那种 跌打损伤 药局哦，问那个药剂师之类的，就是把他 买成药， 把他的伤给药剂师看，说哎、欸，你看我这撞到该怎么办？所以药剂师好像就推荐他几款沙龙西普，就是你可以贴，你可以贴那些西普，然后还好像还有推荐他吃一些可能有点消炎的药、或什么什么之类的。啊，药剂师跟他说：“哦，你千万就是这几天，因为你早上都会去运动，就是你不要再运动了，因为你这可能扭到或想到。那我现在给你， 你要让他休养， 休养。那你只是观察，如果更严重，你还是要看医生。他回来呢，就一五一十跟我讲了这一段，讲完之后他就跟我说：‘但我告诉你，我每天还是要去跑步。’什么意思啦？什么？ 听不懂人话的人。 他叫我不要跑，但我告诉你，我还是要跑。 骄傲什么啊？ 记证你，飞跃的羚羊你。 加微点时间，微笑 I don't mind， 在终点到来前居然和苦难。 我觉得你每次只要越讲一次苏小姐， 等一下她人气是水涨船高， 水涨船高，大家觉得她可爱。但是哎、欸、各位、欸、各位， 如果是你妈妈你爸爸， 将心比心好不好？如果这是你妈你爸，你会觉得可爱吗？你听，现在听起来觉得很好笑，但如果是自己妈妈，你笑不出来耶。 变重演真实前危险 I don't mind， 在

息一下，听广告啦。 用最干净的毛巾让大家都安心，感谢支持，销售破千万条，请认明 N 字最干净的毛巾 NONNO 浓浓。 您知道卡拉 OK、卖场、旅馆、网咖、补习班或长照机构的避难设施安全吗？您知道套房双修需要申请吗？ 建筑物跟汽车一样，都需要定期的保养维修，才能保障日常你我的工作、娱乐与居住安全。 各场所会委托内政部认可的专业机构定期办理公安申报，确保避难设施设备的安全。 套房装修也可以找内政部认可的装修业者提供咨询，若有相关问题，可来电02-2960-3456分机8945。 新北市政府公务局关心您。 飞碟首选强打新周会已经登场。 你今年说过的话，我会把它当作信念。我对你说过的话，我会把它当作誓言。再看我一眼，再看我一眼，别急着说再见。让我的微笑，让我的情。 下周请锁定哥哥妹妹有意思节目，将为你介绍 Years and Years 最新专辑《音乐圣地》，还要送你非洲手工香皂。 我是 Masca。 别想太多，只是在做运动。 One more。 转身甩反转下去。 Two more。伸手上腿拉拉筋。 Three more。 抬脚昂首都是戏。 One more。 强悍凌厉 ，so sexy。 飞碟 that world，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三点整。 中国大陆北京市朝阳区美国大使馆附近今天下午一点左右爆炸，现场烟雾弥漫，警方已经封锁使馆门口附近街道进一步侦办。综合媒体报道，疑似一名男子企图朝大使馆丢掷爆裂物不成，反而炸伤自己，但是目前伤势不明，爆炸还波及附近一辆警车，没有其他人受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事件已经落幕，男子丢掷的爆裂物种类以及犯案动机还不清楚。另外，路透社报道，一名妇人今天在美国大使馆附近把汽油浇在身上，企图自焚。警方获报之后，已经将这名女子带走。至于这个案子有没有关联，还要进一步厘清。台铁员工不满轮班制度与劳动条件，去年春节期间发起依法休假，台铁局后来大动作惩处，113人烤鸡打了饼等。台铁员工向保训会提起再申诉，保训会主委郭方玉今天指出，经过保训会调处，187名记大过小过的员工获得减轻处分，改记小过、申诫甚至不惩处。考级方面，原本113人丙等，经过调处112人改为乙等，另一人长期请病假维持丙等考级。国民党籍高雄市议会陈翠鸾以不实凭证诈领考察费3万元，最高法院今天依贪污治罪条例公务员利用职务榨取财物罪，判处陈翠鸾3年8个月有期徒刑，褫夺公权3年定谳，不仅必须入监服刑，也丢了议员资格。最高法院指出，陈翠鸾知悉议员每年可以报支国内经建考察费用，民国103年2月明明没有考察经济建设，仍然透过旅行社业务填制不实内容的旅行业代收转付收据，向市议会诈领3万元。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二审时，考量陈翠鸾犯罪所得只有3万，情节尚属轻微，依法减刑，以贪污治罪条例公务员利用职务机会榨取财物罪判刑3年8个月，褫夺公权3年，犯罪所得3万元没收。陈翠鸾不服，上诉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认为陈翠鸾上诉没有理由，今天驳回，全案定谳。内政部最新统计，今年上半年出生和死亡人数接近，出生人数只比死亡人数多了17人。台湾大学教授薛成泰预估，下半年出生数会比上半年高，死亡数会比上半年少。他认为今年出生人数还是比死亡人数多，但两者很接近，最快明年死亡人数就可能多于出生人数。

下午的3:10，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来到星期四的第二个小时是摸一摸有爱漂亮的苏珍。话说呢，因为两天的外景，所以玛丽 等一下，你现在是要一直骂我是不是？ 我没有，怎么？ 你关麦的时候就一直在骂我， 怎么？哎呦，天天地良心哦，不要这样造谣， 我天哪，我天天天地良心哦。 谁敢这样毁谤女神？哎呦，我的妈呀！没有，因为这两天呢就在外面出外景，所以很热，大家要记得补充水分。然后呢，还有就是在照片上面，如果你有关注玛丽的 Facebook 或是 IG 的话，你可以看到她都是会穿着她的袖套，对，全身包紧紧。 袖套一定要，那个太阳晒的是会痛的，没有跟大家开玩笑， 这么可怕。嗯，今天呢，在进录音室的时候，玛丽就很自豪的带来了一瓶，说：“这是什么？因为看起来那个， 那个 颜色灼灼，那个颜色看起来很像另外一种液体，你知道吗？ 像什么？”哦，像什么？ 像什么？ 像什么？ 我不能跟，不能直接讲啊，会出事啊！要说一声作者，你懂了没有？超难出手，怎么做？有什么不该有的不要有？痛话不能有大肚腩，快点手男人味，标准已经不同，别出丑。变成我猜，就该说。男人暧昧活着太过厉害，不言待，牙齿表白，超男出门接受大家膜拜。I like it like that. App 上我们大家都好聪明哦，他们都知道带柠檬水耶。Why？ 柠檬真的可以美白吗？ 但是我怎么觉得我有听说柠檬水好像也有分时间喝啊？ 哦，是哦，这么麻烦。 我是没有研究啦。 你最近你去便利商店买一个最近很红的红在哪里？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因为我是先看到我朋友在脸书上 po 了这个柠檬汁，然后就说他的意思是说。我第一次看到是我们上个星期去菜寮的时候，然后你不是去便利商店买电池？ 哦，对啊， 我就看到便利商店门口贴了这张海报。 啊，我没有注意到 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要特别贴柠檬汁的海报？就罐装柠檬汁，想说有很酷吗？ 有什么特别的？因为它的包装看起来也就是很蛮 叫什么怀旧古早味风、 然后没有想到后来就是白天我就影响了，我晚上看到我朋友 po 说他前几天去便利商店在考虑要不要买，然后没有买，过几天再去的时候居然卖光了。下面就很多人回各式各样的留言，比如说哦，这个在网络上哪一个通路也可以买，还在哪个通路买的，或者是哦，这个我去花莲都一定会喝。 嗯，我就去花莲一定要喝，所以是花莲来的哦。 花莲新城，它上面画了个圈圈，然后我就想说，花莲我这个东西我怎么不知道？我就因为平常我跟那个朋友的互动也不多。但都忍不住就回说什么什么这个很好喝吗，挂号我想跟风。他就跟我说哦，这个好像是去花莲的人都就是 一定会 去想喝喝看，然后就说什么下面都回什么很好喝很好喝很好喝，我就心想说 真的假的， 然后就马上就是冲去我家附近的便利商店，没有卖。哇！我开始上网 Google， 发现不是每一间便利商店都有，然后还说什么你知道限量又来了，就是不知道哪间店有，然后那个数量又是有限的。后来就发现我们电台旁边就有在卖，所以我今天就晚上冲去买。我等了一个，因为这一罐柠檬汁它是放在那个冷冻库里面，所以我刚刚等了整整 等了一个小时，喝到了一口。 对，就是我可以喝了，可以喝了这样子。 那等一下是不是要跟我们讲那个口感评比呢？哇，这前面这十分钟做的实在太像业配，我的天啊， 我从来没有说那个牌子啊， 所以才更可疑。在 App 上面，大家说喝柠檬水喝完去晒太阳会更黑耶、欸。 我有记得，我有听说、啊， 真的假的？ 就是柠檬汁喝法好像是有技巧的，只是我没有认真记而已。因为我想说，我喝的天数我又不是天天喝，或是喝很大量，所以我就觉得应该我就没有重视这件事情。 花莲是有盛产柠檬吗？我从来不知道花莲柠檬是有名的，因为在 App 上面有人说花莲凤林明星冰果店的柠檬水更好喝。 有到更好喝吗？到底柠檬汁要怎么较劲啊？因为柠檬汁对我来说可能就是它可能是偏 酸甜甜， 或是偏甜的，或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 柠檬汁感觉起来就是很酸啊，然后如果你喝起来甜的话，就代表 它 的糖加超级多。因为就。之前我有看过一个就是算是报道嘛，因为我是一个完全不敢喝酸的东西的人。 你要不要喝？我建议你喝一口看看。 然后 实测精神啊。 对，然后就在讲那个台湾的手摇饮料店，然后之前不是前几年不是有很红那个黄金比例吗？它就是什么翡翠柠檬， 不能调， 对，不能调， 不能调。 然后那个糖什么都不能调，因为这就是黄金比例。然后我看到那个方糖数的时候，其实吓了一跳，想说哇靠，这么甜。 所以很多人喝觉得喝什么冬瓜柠檬啊、什么那些，你就好像听起来很清爽，或百香什么系列的， 其实对身体的负担蛮大的。 那个没有在输珍珠奶茶的。 Oh my god！ 你早已经切断了。 中追逐。 谁传简讯给你？ 没有人传简讯给我啊！你怎么了？我拿手机想要查一查 App 上面大家在说柠檬晒太阳到底会不会变黑这件事情。 哦。 得好好照顾。趁机不备，我还来不及。 在我缓慢的网路还没有办法，哎，我打开 Google 搜寻，我已经点了。 张惠妹已经唱了半首歌了， 唱了半首歌，我居然点不进一个网页，我觉得非常的夸张。 台歌大的问题吧？ 我觉得太夸张了。 让远传来试试。你的关键字是什么？ 柠檬晒黑就可以了。柠檬晒黑的第一个，我就想要看看，因为第一个是华人健康网。他在讲标题，我是看得到，我可以念标题给大家听。说柠檬水是变白神器， 还是变黑天鹅的催化剂呢？ 对，就是这一个，没错，没错。 我觉得是不是网页的问题啊？ 你说他的网页进不去， 不然我怎么会也跑了？再点一次。 大家喝柠檬水没有关系的，不至于会令皮肤变黑。 嗯， 除非你把那个柠檬皮还有柠檬汁，你直接涂在皮肤上。 有事吗？ 因为大家 至于这么疯狂吗？ 因为大家担心的是说什么？这一些水果，

擦身而过是一个穿着那个背心，就台湾大车队那个司机他们去吃饭。嗯，对啊，可是如果是那种路边摊的话，你又要想办法停车，那也是一个 麻烦 的地方。 我今天有看到一个朋友，他就是他不太开心，因为他觉得为什么司机大哥都没有好好顾车上的环境，比如说他上车就是我们后座进来那个把手，那不是有个凹槽嘛？ 很多垃圾是不是。 对，他说凹槽里面会有什么？他那时候看到是好像槟榔渣，就是很离谱的那个，他就说。他就觉得说你为什么不整理你的车子？但是我后来第一直觉好像就觉得说对，你怎么把你车子顾好？可是我后来想一想，其实问讲他回头，他只能他在工作过程当中，他只能确认 他看不到那个东西， 对啊，他只能确认你有没有掉东西，你的地毯上有没有脏，他不可能还会看到那个缝缝里面，应该是说怎么会有那么没水准，一直往缝缝塞你的卫生纸，塞你的包装纸， 蛮多这种人的哎、欸， 对你 蛮多的， 为什么啊？ 有时候坐车真的就是会坐到这样，就是上一个人就是也不知道是前几个人就塞在那边， 就是应该是要是乘客出了问题吧？嗯， 没错。自己鼓掌，要活得漂亮。在新一次的下午3点钟过后，妹妹爱漂亮的时间，最近有什么用了什么样的保养品啊，或吃喝了什么东西可以让自己变漂亮的？欢迎你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分享给我们。 话说呢，关于防晒，就是防晒，每一年可能邱医师、邱品琦医师，然后现在又有美的好朋友团队，他们都会做一个新的防晒检测，就会帮你，就是他们之前都会请大家。你可以投说我想看什么的防晒，它的那个效果什么的。那我前几天看到他们最新的评比跟测量出来了，就是关于防晒的有没有效啊，打几颗星啊，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每一个，就是当然也不是说很低的就不好，因为就是你要看你的环境，你有时候需要不用到系数那么高的，所以你可以其实那个上网查，应该我觉得文章都会在蛮前面的，你可以看看你常用的防晒品跟你的需求是不是 符合的， 是不是相符合的。 玛丽女神有听过或是用过涂抹式的水光针吗？来自于 Sam 的疑问。 水光针是涂抹吗？它不是一个。 为什么针感觉就是有侵入的感觉，就是要打 水光针？你是说韩国有很多人在打的那个吗？因为之前我朋友去韩国玩，他在玩的过程当中就发讯息说，请问水光针可以打吗？如果我印象都没有记错的话，然后我就马上去 Google 一下水光针。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它就是有点像帮你的脸好像密集补了很多的水分进去，就啪啪啪帮你灌很多东西进去的感觉，所以也有类似相同的东西，就是水光针那种成分的面膜啊。就 但是要打哪里？如果用打的话， 就是那种打你的皮肤啊，可是我不太确定那个仪器是什么、但是因为我那时候查了之后，水光针很多人说哦，用了之后感觉就是哦，你皮肤会瞬间补水补得很快、可是它也不是一个 长久之计， 它不是一个打一次就 OK 的、欸、它可能也是你要必须打什么三次四次五次，然后可能比如假设啊，比如说一两个月打一次，就那时候跟我朋友说你又不会在韩国待那么久、然后你也不知道那个，我不知道在台湾能不能打，我还不太、我不太确定。然后我就说，而且那个疗效，你可以 Google 到资讯很少，那让人家就是不安心。我就说你就是算了吧，你 可能要问问金秘书才知道，对不对？一定要问金秘书了。 那你 Line 金秘书啊 ，Line 他、啊。 等我一下、Revolution. Revolution. 然后呢，就我朋友去韩国玩，然后他就直接贴他可能去咨询的，因为现在韩国就是很风行，所以里面都有中文的服务。我刚刚马上搜寻了，就确认是不是水光针。他说欢迎来预约水光童颜注射活动价，一次50万韩币，大约折合台币13750元左右。 而且他会帮你换算好，是不是？ 对， 这么厉害， 就是告诉你说大概台币这样啊，我们是50万韩币，那时间一次就是5到10分钟就可以搞定了，这样子。就是那个介绍写得非常非常清楚。天哪、一次要13000。 Oh my god！ 但你朋友赚那么多没差啦。 他有赚那么多吗？他之前失业很久哎、欸。 是啊，搞错朋友，搞错朋友了。 我要飞，飞上飞，一直接近光的感觉，自由是梦想，无边无际的能源。我敢飞，有梦就追，依旧骄傲尊严的美，巨大的考验，现在就要跨越。飞飞飞飞飞飞，我想飞，追追追追追。 都没有染发剂要找我业配啊！自从上一次我帮我朋友染了头发之后，我最近就好像有点着迷，很想要 染人家的头， 就是 哇，天哪， 我觉得很好玩哎、欸！ 真的假的？我觉得染过一次以后就累了，就不想玩了哎、欸！ 我还是蛮想玩啊， 我头可以给你染啊？ 不行， 为什么？ 我们要等到有钱拿、才要玩这件事情。我看到真的很多人在业配那个牌子，超多。 你说染发剂哦？ 对啊。 是哦。 公关有在听吗？公关， 你还不如自己写信去吧你。 多棒！青春点点的粉丝专业从来没有业配过哎、 啊。对啊。 那我们还可以附赠一支 YouTube 影片。 我有。 不剪接的。 太多了。剪接还不是我剪，累是我在累。我九月要结婚，真的很忙。 九月要结婚，所以你才要水当当出席啊！ 是啊，是啊，是啊！我现在就撑不染头发、我现在在撑啊！ 我好期待哦，好想期待八月份有这个工作、 我要用 战的冒险，我要勇敢追奔向到终点，沉默的泪水换来是甜美，我要用力飞不管有多远，超越了极限，挑战的冒险，我要勇敢追奔向到终点，沉默的泪水换来是甜美， 3:43，你现在收听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说到那个，就是现在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有一些人呢，就是有回应说，比如说用什么东西让自己漂漂啊。Dylan 他现在好像在环岛第一天，要帮他加油一下。 干巴爹， 他说某一个盛开头的牌子那个去粉刺面膜超强大。撕下来全部都是， 可是因为就是有人一直在呼吁说不要一直用这种撕式的去粉刺的方式， 哦，你说会破坏自己皮肤， 太伤毛孔了，除非你，除非你后续真的是非常懂得， 把它收起来 啊，照顾自己啊，不然就是大部分的 哦，因为哦，因为等于是你把它撕下来，把皮肤撕掉一层， 你等于整个把它破坏掉这样子，但是我明白，就是你撕下来那瞬间觉得说 疗愈、 爽、 干净， I'ma show you how to move. Come, Mr. DJ, some funny replay. Mr. DJ, won't you turn the music up? All the girls run the dance floor wanting some more. Mr. DJ, won't you turn the music up? Come, Mr. DJ, some funny replay. Mr. DJ, won't you turn the music up? All the girls run the dance floor wanting some more. Mr. DJ, won't you turn the music up? Hey, Mister, please, Mr. DJ, tell me if it ain't me. Turn the music up.From the speakers, run through your sneakers, move both your feet and run to the beat. Come, run, run, run, run, everybody move, run, let me see you move, run, rock it to the groove, done, shake it till the moon becomes the sun, everybody in the club give me a run, run, if you ready to move, say, yeah, one time for your mind, say, yeah, yeah, well, I'm ready for it, come, let me show you, you want to groove, I'ma show you how to move, Mr. DJ, some funny replay, Mr. DJ, won't you turn the music up, all the girls run the dance. 尧舜，台北最有味道的地方就在师大古亭站。梁实秋在师大雅舍谈吃，何应钦的将军宴飘香孤岭街。懂得生活，何必昂贵？尧舜推荐，捷运古亭站300米的拓普。 和平大道2200坪，

close, yup, close. I've been me since Scarlet Row, ayy, roll, ayy. Might go down as G-O-D, yup, wait. I go hard on Southside G, ayy, wait. I make sure that Northside E, yeah. And still, bad things, it's a lot of bad things that they wish and they wish and they wish and they wish and they wish on me. 没有最强，只有更强。乐坛冠军王德瑞克，蝎王。 We love music, music, music,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台北艺术节20岁生日快乐！8月24到26号，台北艺术节 Gala 欢聚今宵将在中山堂出演。邀请市民朋友跟着法国编舞家杰红贝尔一起舞动身体和脑袋。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 New Phone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流氓阿德，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空中的梦想家。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92.1，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行政院长赖清德今天亲自宣布解决少子化4项政策，为了稳定教保品质，改善教保人员薪资，也有对应政策。教育部指出，幼儿园教师、教保员出任每月薪资29,000，服务满3年以上，薪资提升到32,000。2到5岁的幼儿园由教育部主责，0到2岁的保姆与私托由卫福部负责。0到2岁增设公共托育家园，今年开始到2020年，每年必须新增80处。2021到2022年，每年增设100处，合计440处，5280名额。2到5岁幼儿从去年开始到2020年，增设1247班，34000个名额。2021到2022年，增设1000班，26000个名额。美国大使馆附近今天下午发生疑似爆炸案。北京公安官方微博“平安北京”指出，一名男子下午1点多在朝阳区天泽路和安家楼路十字路口点燃一个疑似爆竹装置后发生爆炸燃烧。男子手部受伤，没有生命危险，已经送医治疗。现场没有其他人员受伤。公安官方微博指出，经过调查，这名男子姓江，26岁，内蒙古通辽人。至于点燃爆竹装置的原因将进一步厘清。因为这起爆炸案，美国大使馆签证作业也因此停办。台北市观光传播局公布106年来来台旅客在台北市消费及动向调查，观光客最爱游览景点依序为夜市、台北101、西门町、故宫博物院，5年来第一次不在前3名，落到第5。西门町第一次挤进第3，信义商圈排名第4，也是第一次在前5名内。但是若以受访旅客曾经游览景点中最喜欢的景点来看，故宫还是旅客心中最爱。至于吸引旅客到台北市的因素，食物包办第1名与第2名。至于印象最喜好的食物种类，各国旅客几乎一面倒选择小吃。平均每名观光客消费金额259.83美元，相当于8000块钱台币。消费力以陆客居冠，平均每人390.44美元，大约12000台币。其次，新加坡旅客265.41美元，日本旅客245.76元，名列第3。观光客平均停留日数4.35天，交通工具使用捷运最多，占66.89%。 南韩最近频传行进中的 BMW 车辆引擎起火事件，尤其 520D 款的事故最多，至少有15起燃烧事件。南韩国土交通部今天宣布，将召回 520D 等42种车款，共计106317辆 BMW 车辆进行安全检测。韩联社报道，当局初步推断，应该是汽车内的废气再循环装置出了问题，导致燃烧后排出的高温气体没有办法有效冷却，随后装置中的吸气侧再吸入高温气体，最后引发过热燃烧。南韩 BMW 表示会进行安全检测，预定从8月中旬开始针对有问题的废气再循环装置进行更换。英国金融时报白种股价指数现在上涨11点，成为7669点。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158点，涨幅 1.26%， 成为12737点。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36点，成为5462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77点，成为28743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5点，成为3331点。中国上证指数收盘下跌21点，来到288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收盘下跌111点，跌幅 1.18%， 来到9352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44点，来到11010点，成交金额1322亿。外资及陆资买超28.78亿，投信买超0.98亿，自营商卖超9.75亿，三大法人合计买超20.01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572对一美元，台币升值6分，日元以110.69对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726美元。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今天云林以南到屏东地区以及南投地区不排除有局部大雨。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你可以在台北市区聆听蛙鸣与四季共鸣，只有我可以冠德为山丘。 你可以在台北市区享受24小时零噪音，只有我可以冠德为山丘。2937-6788。 长途驾驶后总是容易精神不济，但我一定会提醒自己养足精神再上路，保障别人的生命安全，也能让家人好好放心。 过度劳累是道路安全的隐形杀手，不要让一时的疏忽造成彼此终身的遗憾。将心比心，拒绝疲劳驾驶，给彼此一个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总局提供。 我在台东感受海岸山脉的壮丽，拥抱太平洋的辽阔无尽。我在台东纳鲁湾旅行慢活和自己对话。 I see you in 纳鲁湾，纳鲁湾大酒店现在上官网订房还有独家优惠。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五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十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 2363-6600，诚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周慧。 那缓缓飘落的小雨，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接下来请收听桃子的桃子晚报。 准备好跟着飞碟， 我是觉得就是一罐很平常的宝特瓶要72块， 我们现在是一个新的，我们现在是一个新的小时好吗？ 是一个新的小时，但我想就是如果你是从三点听下来，你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吧。4:07，欢迎来到今天的桃子晚报，2018年的7月26号。 我是马克，今天继续来代班。 嗨，我是玛丽。 是的，就是刚刚那个不起眼的，我说古早味，然后也没什么包装的宝特瓶柠檬汁，竟然要72块？凭什么？凭它从花莲来的？ 嗯。 凭它就是放在冷冻库冰到你没办法喝？ 而且我现在好冷哦。 对，因为这种 太冷了啦，这个是你在外面环岛的时候才需要喝的。 对，就是在一些就是小乡村里面。你干嘛？你要出去环岛？ 我去外面走两圈再回来，太冷了啦。 就在那种就是杂货店，然后帮那个行程就是劳累的旅人， 槟榔店的结冰矿泉水。 对，然后72块，谁买？谁买？还限量，谁买啊？但是说到饮料啊，我昨天在看一 个，不可以揉眼睛。 我昨天看一个杂志，然后这个杂志呢就在讲台湾人有多爱喝饮料，就是台湾人饮料店就是雨后春笋般的这样子冒出来。 嗯， 然后这个记录呢只记录到2017年的12月底。 嗯， 对，现在已经过了7个月，又过半年了嘛。但那个数字已经让我吓一跳了，就他这样排名排出全台10大连锁店的茶连锁茶饮店。 嗯。 你有没有猜 第一？你说哪十大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第一名是谁？对，第一名是谁？ 五十岚。 哇，大家第一直觉都想要五十岚呢， 因为五十岚的店永远都还是好。 你说大排长龙吗？ 对，还是很多人哎。 但我现在问的是哪一家店最多？ 最多。 所以你要想到的是 台湾吗？ 在台湾，对啊，对啊。 开头的， 哎、欸、，C 开头是什么 ？Coco 或 Combine 哦 ，Coco 跟 Combine 啊，因为同时呢，就是我们在就是在看那个怎么讲，在想事情的时候，最近我在看一本书，叫做《正确性》吗？还是什么之类的？反正就在我们在想预测事情，然后猜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考量到自己的地域性， 嗯，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人在台北， 你不要跟我说茶之魔手哦。 You've got it， 就朝这个方向走，要朝这个方向走。茶之魔手在很前面。 茶之魔手有那么多吗？ 因为我们在台北，所以我们没有感觉到。 可是我去南部玩也不觉得有那么多、啊。 哎、欸，高雄、台南超级多茶之魔手、欸，哎，真的是很魔哎、欸。 难道这样讲休闲小站跟葵可丽吗？ 那个应该已经。 我那天帮我问哪个年轻人说：“哎、欸，你知道葵可丽吗？” 应该他们不知道吧？ 他就说：“我好像有听过吧。”中南部很多的， 对，而且你不能想， 可是因为我觉得中南部的也不一定会到台北来，那平均不就是糊掉了吗？ 所以第一名你要想，其实在台北都看得到，然后中南部也有的饮料店，我可以给你一个提示，这个提示其实就是 太大了， 对，这个提示是明示啊，就是上个礼拜我们要去找饮料店，然后在一个鸟不生蛋 清 新 ，That's right， 哟。这是第一名，你猜 庆幸 number one， 你猜有几家？ 太难了，这个我完全想不出来，没有一个方向想。 对，就是以前总会就小时候也对，小时候可能有印象说什么，譬如说某家便利商店，就台湾本岛突破1000店喽、嗯。但现在便利商店台湾不知道几家，应该已经好几千了。 嗯， 所以我看到那个数字的时候有吓一跳，我想说哇，台湾有这么多家。清新饮料店超过900家哎、欸，然后你说的五十岚在第三名，第二名是一个你绝对想不到的，因为你不会认为它是饮料店。 我不认为它是饮料店。 对，你不认为，你不会，因为在想，就是说饮料店，可能我们上个小时在讲那个什么青玉哦， 嗯， 然后这个 可不可啊？ 可不可？ 可不可？我真的是 可不可？ 算了， 最近好新哦 ，Oh my god！ 最近就是我家附近出了好多这种，就是装潢很漂亮，然后走那种就是木头质感，然后涂上深蓝色颜料的那个， 嗯， 真的是很多类似这种新的茶饮出现。 不觉得他饮料店是卖果汁还是卖咖啡之类的？ 他卖红茶。 你说什么？好乐辣 ？That's right！ 哇，真的很厉害耶！我真的是不愧是饮料达人， 你好棒！你好棒！你好棒！ 我研究饮料那么多年， 对，好了啦，超大杯红茶冰，好了啦。 我今天真的值得给我自己一个，你很棒， 值得一个掌声。然后因为好了啦会被算进这个榜里面，因为它是就是加盟连锁店， 嗯， 对，然后 它遍及各大夜市， 对，然后因为它的加盟金非常便宜， 嗯， 它只要99,000你就可以取得它的商标，对对对，你就可以好了啦这样子。所以他在第二名，有很多家这样。 第一名 其他像是五十岚啊那些差不多都是五十岚有500家以上，好像在前五名就是都有500家以上。然后 Coco 应该有在里面吧 ？Coco 有啊，就在第五名，差不多就是500这样子。可是 Combine No 没有在榜上。 是哦， 对啊，蛮奇妙的。 所以 Combine 可能真的在北部比较多咯， 对， 它就是没有进军中南部。 嗯，然后现在的这一些饮料店呢，其实台湾市场已经蛮饱和的，所以其实像第一名就已经开始在想说，我是不是应该要出去？其实有一些茶饮已经到，好像早在12年就已经出去了，2010年、2012年就已经出去了。然后在国外，有的在美国卖的蛮不错的，只是你知道在台湾。虽然有时候我觉得一杯饮料要50块、60块、70块，我觉得很贵。 嗯， 可在国外是那个60、70块前面还要再加一个数字，可能就是100、200，就是170、180，甚至是250那种钱。对啊，像什么日出茶太啊， 嗯， 对。然后，而且在国外你看到的时候还是会觉得蛮亲切的， 有点想喝，很奇怪，真的很奇怪。 看到价钱就会让我缩回去。 我们就说，那我们一起喝一杯好吗？ 对。 感觉我 让感动一个一个实现。4:19，你收听的是旧爱电影 UFO。 旧爱电影 UFO。 在台北向全世界发声的飞碟电台，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这个暑假呢，在帮桃子姐代班。那桃子姐的一个最新消息就是，她即将要开演唱会啦 ！TICC Yes。对，非常的期待。那我们的代班是不会无限期的延续到 我想 演唱会演唱会结束后呢？ 那有点太久了。 所以0223639955，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在桃子晚报时间跟我们聊聊天，跟大家一起聊聊天。0223639955。세상은나없이도잘돌아가네요아직은어려서나철이안드나봐요왜이렇게바보같을까아무것도없이그저행복해하던때가엊그제같은데그래너무멀리와버렸어난기억이안나 hey, 모든게처음이라서틀고설레이기만해그시절기억들이아직도꿈만같은데난지금어디로가는지나는이노래부르며너에게돌아갈거야아름다웠던그대다시볼수있다면너와이노래들으며마지막춤을출거야이순간을기0223639955，今天的第一位来宾，嗨，你好， 嗨，马克玛丽好， 你是 维腾， 嗨，维腾， 我是马上打通通了，嗨， 维腾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呢？ 哦，我刚刚在聊饮料的事情，那我来聊饮料店的故事好了。 好， 我以前有在饮料店上班过，不过那个老板。他算是个佛心老板，他特地开了一家饮料店，就是他卖冷泡茶，然后一瓶一瓶保特瓶装的，然后一瓶卖40块，可是他会有8%的收益，就是那一瓶8%，对，就捐给慈善机构。 哦， 对，那他就找我去上班，而且他一小时就150， 好多。 你说在那个年代，大部分最低薪资是多少的时候？ 那时候最低薪资是100， 哇。哎，100给150，那是蛮多的。 对，他给很多，然后对他卖冷泡茶，可是他在冬天卖冷泡茶， 所以觉得时机错了。 对，我穿了羽绒外套，然后客人就是走进来之后就说：“你们卖什么？”我说：“我们卖冷泡茶。”然后他，而且他还去引进日本那个拉面机的机器，就是要先点，然后会掉一张券出来。对。那个画面很奇妙，就是我跟客人说，你要先按这个拉面，就是冷泡茶机的券哦，然后他点了之后掉下来之后，我就在他的面前走到冰箱拿出一罐冷泡茶给他。 所以其实就是如果是开放式的话，顾客其实直接可以走到冷藏柜直接拿， 根本不需要你啊。 对，我觉得我是个多余的存在。 你就是冗员呢， 而且还领高薪的冗员。 对，不过这个冷泡茶那边，因为它是因为我在台南嘛，那时候台南蓝晒图还在，就是还没被炒掉。他在那边开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很多人。然后我要讲这次在那边遇到的一个艳遇。艳遇。不过这一次那时候就是晚上嘛，在那边工作，那其实人真的不多。有一次呢，就进来一个男生。那他就跟我说，就开始聊天说，哎，你在卖什么？我说冷泡茶，因为我们那个业绩真的很烂，一天卖40块都是我自己买的这样。 开店一整天只有40块，这个太惨了吧？ 一天很冷，真的很冷，那时候寒流来，外面12度啊，我的冷泡茶8度这样。后来那个男生跟我聊了一个小时后呢，他就说。因为他就说他不买了，他只是来试喝。我说那没关系，就是这样子。他说，那我就整理东西的时候，他就说，那你可不可以 给我你的电话。 嗯嗯， 我就说我有两只电话，我给你我亚太好了，我比较常打亚太，可是那时候亚太其实我根本没在用的。 你骗人。 那时候真的没在用。那后来呢，我给了他亚太电话之后呢，他在那天晚上半夜三点就传简讯跟我说，今天很开心认识你，希望那个可以跟你出来吃宵夜。 嗯， 那我就已读不回，那时候简讯就没差，已读不回。 嗯， 结果到隔天我上班，就是因为我们要去晒冷泡茶到那个店。嗯，我们先去 A 店晒冷泡茶。 嗯， 在到 A 店上班之前，我打卡之前，我那只亚太手机已经被打爆了，就是有大概二十几通的未接来电跟那个十封的简讯。 天哪！ 然后他简讯开头说：“哦，我是昨天的谁谁谁，我已经为了你去办了一支亚太，我们可以一起聊天了。” 天哪！ 然后 你看看 我那天说 你在妖孽。 然后我那天就跟我同事说：“我跟你换班。” 嗯， 我就跟我那个冷泡茶的那个同，就是 A 店的同事说：“你今天帮我过雇冷泡茶，然后我今天帮你摇饮料。” 嗯， 我跟他交换这样子。就他后来他就说：“我只能帮你把你茶送到那边，帮你确认那边有没有人。”就他过去的时候说：“哦，真的有人在那边。”不过他就跟他说：“哦，因为那个男，他就说那个男生今天是休假的，所以他没有来，是我代班。” 嗯， 殊不知他只是杀了一个网让他离开，然后我又回去雇人泡茶摊位这样子。 那你这样子撑过一天，他不会第二天继续来，第三天继续来，第四天继续来吗？ 哦，没有，因为那冷泡茶一个礼拜只有开两天，所以他最后一天就那一天之后过，就又隔了五天，然后这样子。 这是什么奇妙的店啊？ 这很妙，因为他只开了两个月他就结束了，就是业绩。 所以这是维腾的艳遇。 对，我没想到有一个男生会为了我去办一个手机门号， 为你痴迷， 结果他一通都没有跟你聊过， 为你痴狂。 好，是分享到现在，是分享到这边，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

心，哪一个才是属于我自己？听不清，睡在梦里轻声细语诉说你温柔的情意，陌生的感觉像火燃烧心底，忍不住拥抱每一种浪漫的情绪，轻轻地写下一万遍想你想你，装在这爱的信封里。Love ABC ABC， 贴上我的真心，现实转送给你。Love One Two Three One Two Three， 跟着夜风飞去，飞入你的怀里，在睡梦里醒来，你将会发现身边多了一份关怀，像阳光般灿烂，那是我现实转送的爱。 连吗？还是哪里？就最近又要把那个油桶给裁撤掉很多个 油桶。 对对对，因为现在就是寄信人越来越少了，可能原本可能假设新北市有80个好了，可能现在又要裁掉，可能剩60个这样，因为太少人用了。 大家有去注意过那个邮筒上面呢？其实以前啊，就是一般的邮差都会收信，一天至少会收两次，然后从三次减少到两次，减少到一次。对啊。 然后最后就写随机， 应该是不至于随机啦，对啊。但是邮筒裁撤， 随机我就蛮欣赏他的。 对，邮筒裁撤就是。邮差需要跑的点就会比较少嘛，不用去那边收信。对，可是真的就越来越少人寄信了，因为现在在 YouTube 上面做马克信箱，有很多人是真的是生平第一次写信哦。第一次，然后 去买邮票去寄信。 对啊，现在你想想，你知道邮票要去哪里买吗？现在主要在寄的大部分都是商业型的信件，什么行路啊、目录啊、 全联啊， 对对对，然后或者是比如说什么邀请卡、邀请函，大部分都大宗邮件，就一次一批发这样寄出去的，很少收到私人信件。 你喜帖要寄了吗？ 要， 准备要寄了。 8月份的时候， 你是要手写地址吗？ 不然嘞。要印出来吗？ 那你会有拖延病吗？想说下礼拜再寄应该还来得及吧，再下下礼拜寄应该也可以吧，应该三天也可以吧，9月1号再寄应该也行吧。 9月1号，对，大家应该也是可以收到吧。 5号有点紧绷，但应该还是可以。 对了，现在时间是4:39，我们的电话是开放的，02-2363-9955，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聊聊天。在桃子晚报的时间，在现在不管你在做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话，都可以跟我们来尬聊一波，02-2363-9955。Hello， 你好。 哎、hey ，你好。 你是谁？ 人家都叫我刘会长。 刘会长、哦。 会长好。 喂。 会长好。 喂。 会长有听到吗？ 会长听不到是不是？ 有。喂。 会长，你有事吗？ 有，听得到吗？ 听得到，会长。 听到没？ 你不要再闹了，会长。 没有，我要讲事哦。你们两个节目主持得很好。 谢谢会长。 喂， 谢谢会长。 会长，你可以听一下你的电话就好，你不要听那个 app 好不好？你听电话。 我哪掉了？我先拿掉了。 你听手机，你听从话筒里面传出来的声音。 对啊，我先拿掉了。喂， 谢谢你的称赞，会长。会长。 什么会？什么会？说说看，什么会？打电话都不会。 哎呦！ 你好，你好。 喂，喂，你好。 你是谁？ 你好， 我是磁铁。 哦，嗨，磁铁，正在环岛中的磁铁。 对，我是刚从新竹，哎，从台北到新竹，然后现在要出发去苗栗。 苗栗。 哎，桃竹苗栗。 哦。哦，对对对对对。 往下走，往下走。 对对对，预计今天应该会在台中过夜这样。 你是什么环岛？机车环岛？ 骑机车环岛啊。 哦。 对，骑到苗栗这一段有公车的那个发电很漂亮。 哦，可是外面是不是很热啊？ 没有欸，今天反而就是我觉得没有很热，可能是我都骑那个环岛路线，所以都是三线，所以就是有遮蔽物，然后也比较少那个卡车、 啊、还有环岛路线这一回事哦。 有有有，就是你去成品可以买一本就是什么环岛手册，它其实是给脚踏车的。 嗯， 那你就跟着那个指示牌，就是一路上都会有那个环岛路线，你就跟着它走。对 哦，所以那是脚踏车环岛路线，但机车也可以走的意思是不是？ 对对对，但是很多都是往山区走，但是就是比较少卡车，但是沿路就是会比较凉爽，因为就是都靠山这样。 哇！ 哎呦， 哦、听到有人飙过去，好，一路小心，记得补充水分。 好，明天再跟你们说，拜 拜， 拜拜。 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哎、欸，刚对不起啊。 会长你好。 刚对不起啊。哎、欸，怎么会教育回收呢？ 什么？ 会有回收？哦，对不起，我收音机没关。哎、欸，对不起啊， 会长，我这是其实我有点难以分辨你的身份哎、欸。 为什么？ 但是会长，你要跟我们说什么呢？ 会长是什么会？我现在比较好奇你是什么会的会长啊？ 哦，因为我每次 call in 的时候，以前 call in 到这电台，他们都称呼我为会长了。 为什么？ 我不知道啊。 就随便听到你声就说，哎、欸，我觉得你适合叫会长哦、啊，这样。 没有，他们说就叫我会长了。以前呢，前一个主持人就都叫我会长嘛。这些被叫惯的那个唐湘龙也叫我会长，他也知道啊。 哦。 还有那个那陈慧武也知道啊。 哦。 对呀、啊，然后我今天打电话主要目的跟你们两位年轻人讲，你们俩主持节目很棒，真的很棒。 谢谢你。 没有，我告诉你哦，你会很惊讶，我是个60多岁的老人家。 哇。 可是你们的节目哦。我都从2点听到5点，每天几乎是每天很棒。 谢谢会长，谢谢。 不客气，好，拜拜啊，加油， 拜拜。 你紧张的想哭，多年后想起今天值得不值得？ 怎样？ 我蛮喜欢这个节奏的。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哦，你一定会很惊讶。 哇！ 4:44，惊讶吧？啊、哦，我们已经要进入到最后一个段落了。 大家的需求，我们就是尽力配合。不过就是我们就是一个服务业。老人，比较年长的说话习惯都说三次，再重讲听，对不对？嘿，嗯，就是我真的发现长辈讲话的习惯都会说嘿，对不对？就是很喜欢有共鸣的感觉， 是， 对不对？ 对，没错。 今天最后一通 ，Hello， 你好， 马克，你好， 嗨，你是， 恭喜咯，马克，新郎官， 哦、oh, oh, ， oh, 谢谢， 小丽，你好可爱哦， 谢谢啦， 谢谢啦，你们两个要是合在一起哦，下午的时间就咻一下子就过了，可是两个要是分开的话，我觉得时间就觉得。听了就觉得比较慢了，所以希望你们两个继续咯， 谢谢， 继续合在一起，那是很棒的事， 谢谢， 哪里加油加油， 好的 OK， 拜拜。 我是普林斯顿超强记忆的 Simon， 常听学生抱怨成绩不好是因为这科老师教的不好，那科老师他又不喜欢。成绩要好，不应该寄托在能不能遇到好的老师，而是自己能不能掌握好的读书方法，拿回你的学习主动权，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丈人要将事业交予我，迄一天，伊找我来到台北车头，伊甲我讲：“ 去到度，思思念念的，也是一碗赤阿面。你爱会记的，为倒位出发，也是爱回去倒位。世界拼透透，厝才是上重要。” 台北车站旁，一栋永流传，离双子星国门最近，32层钢骨摩天住宅。金王，60-70-130平，25583777，富享建设传真实业，金王。 主任，你个相较好， 你们啦。 水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志祥最新单曲《哇咖喱咖吼》现正发行。 上海飞台北不用两个钟头，回个家还是感觉千山万里远。我知道这是因为思念，一年到头住家里少，住饭店多，闭上眼睛想的画面全都是有大餐桌，有人煮好了菜在等我。台北车站旁，一栋影流传，离双子星国门最近，32层钢骨摩天住宅，金王，60、70、130平，25583777，富享建设传真实业，金王。 我是萧秉治。 爱过你有多久，却有多痛；是你有多久，却有多浓。我是那一个人晚餐，是难看自己晚安，再也找不回让我唯一呼吸的理由。Network， 空中梦想家，就爱电影。 飞碟快红星。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CTO， 我是子宁， 我是轩， 我是子欣， 我是世维， 我是郑维， 我是雨庆。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音乐路上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人，那我们应该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谁呢？ 罗志祥。 没错，就是我们的老板罗志祥。因为是他亲手挖掘了我们6个人在不同的选秀比赛，但是选到一个 CTO 组合里面，那对我们一路上的肯定也好，鼓励也好， 也给了我们很多的信心。 对，也给了我们很多设备上金钱上的支持， 这是必要的。 对对对，应该说没有老板罗志祥，也没有 CTO 的今天。在此那我们要谢谢我们的老板 罗志祥， 爱你 哦，我会更努力的， 更加油，更努力，给大家最好的 CTO。 I want you, want you, want you now。 UFO New Star 4:54，桃子晚报最后一个段落的最后一首歌，要为你送上是来自于兄弟本色。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不是 Skrr Skrr Skrr Skrr。我们最后跟你说声再见 ，Skrr Skrr。